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找安全放心的家政服务，请选管家帮。月嫂、保姆、保洁，管家式服务，让您家庭后顾无忧。咨询电话95081。 老公，天气这么好，出去转转吧。 行啊，去哪儿好呢？ 听说京西野三坡有一座七彩艺术小镇，特别炫，还特别有文艺气息。 那就导航百里峡艺术小镇出发吧。 乐车帮，乐车帮，乐车帮 APP， 4S 店汽车空调清洗全场五折，低至20元。 乐车帮 APP， 70大品牌，3000家 4S 店任你选。 养车不贵，修车不累，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 如果你不出去走走，你会以为这就是世界。如果你不去克什克腾旗草原音乐节，你就不了解什么叫做嗨翻全场。7月21日到23日，就在乌兰布统草原野鸭湖畔，音乐人许巍、天堂乐队、反光镜乐队等众多歌手亲临现场，更有神秘大咖现身。到场者可享受美食、露营、草原文化等项目，凭门票还能免费畅游草原风景区。详询0105175-1969，5175-1969。 这个夏天去哪里？和涂抹艺术教育背上行囊，一起走进山水百里画廊吧，体验浓郁的民俗风情，品舌尖上的美食，在大自然的怀抱下完成绘画创作。夏令营招募电话：150-0103-2318，150-0103-2318。 我静静的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你爱过他，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加一颗奶球，我搅拌海蛇，将甜度调高后再牵手。像随身带走，想你的时候就吃上一口。 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 这般微笑的淡薄，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味道香浓的说，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吃回微笑的淡薄。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

我是51Talk 的创始人和 CEO 黄佳佳，我代表51Talk 旗下的哈沃美国小学做出真诺行动的承诺，我们100%是北美认证外教，原汁原味的 CCSS 课程体系，我们具备政府颁发的教育机构的经营资质，值得信赖，我们承诺30天无理由退费。 大家好，我是亚美特家具总经理戴明浩，亚美特郑重承诺，以优异的品质，卓越的服务，让每一件产品陪您慢慢变老。 我是财猫网络的总经理高耀华，财猫为用户做资产配置和投资服务，始终同用户站在同一战线，努力实现用户资产的保值增值。

在你的身上假装弹钢琴，我们笑一整天，逛风景图片，做梦幻想世界，就像真的到了爱情海边。快乐的关键不是去哪里，而是谁在身边陪我，有你陪我，心情总会过得像折磨。我们都找到天使了，说好了心事不能偷藏着，什么都一起做，幸福的没话说，把坏脾气变成了好沟通。我们都找到天使了，约好了负责对方的快乐，阳光下的山坡，你所要的以后怎么敲醒我脑袋上的 情人。 在你无边的温存。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用你那火火的嘴唇。

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依然盛放。阳光总在风雨后，请 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春的蝴蝶，为明天的希望飞着。是什么染红了眼眶？没关系，我陪你闯荡，听着喜怒悲伤，勇敢呐喊就在胸膛。Thank you. 心魔幻。 其对于爱老犯错太沉默，老是学不乖，才开始就想逃跑，从来不问未来，像个贪玩的小孩。他们说谈恋爱是一种负债，很甜蜜很花钱，很需要忍耐，可是孤单要人你没有人能例外，得跟命运摊牌。天知道有多累，爱我这种人没错，你快些离开。也许真的是你欠我的债，偏偏你不醒来。为什么喜欢我这种怪胎，像面试人活在新时代，外表叛逆但心不坏，不轻易恋爱，我相信永远不存在。别爱上我这种怪胎，我的人生一路在修改。我说爱情是海底针，真心很难买，忘了我让我一个人自由自在。车大声吼，需要看看海，网路上寻着宝，最近有点窄，我跟世界的比赛，可是裁判没来，强装就是无奈。天知道有多累，爱我这种人没错，你快些离开。也许真的是你欠我的债，偏偏你不醒来。为什么喜欢我这种怪胎，像面试人活在新时代，外表叛逆但心不坏，不轻易恋爱，我相信永远不存在。别爱上我这种怪胎，我的人生一路在修改。我说爱情是海底针，真心很难买，忘了我让我一个人。别爱上我这种怪胎，像面试人活在新时代，外表叛逆但心不坏，不轻易恋爱，我相信永远不存在。爱上我这种怪胎，我的人生一路在修改。我说爱情是海底针，真心很难买，忘了我让我

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小酒馆的门口。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旅行者 第一次知道邯郸，是因为小时候学习了邯郸学步这个成语。战国初期，一个燕国人听说赵国的邯郸人走姿很漂亮，便来到邯郸学习邯郸人走路，未得其能，又忘记了自己的走姿，最后只好爬着回到了燕国。这让我很好奇，究竟邯郸人是怎么走路的呢？后来知道了，邯郸学步其实学的不是普通走路的步伐，而是学的邯郸舞步。当时在赵国的邯郸流行一种舞步叫颠缕，是一种类似于现代西方芭蕾舞的颠着脚尖跳舞的舞步，非常优美。除了优美的舞姿，邯郸也拥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作为河北省最古老的城市，我国古代著名的城邑，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悠久的历史，使邯郸拥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优美的自然景观。邯郸的自然风光毫不逊色，绵延起伏的太行山，水势浩渺的金阳湖，这一山一水给这座千年古城添了不少灵秀之气。金阳湖原名三层门，位于武安市西北部山区的口上村北，这里层峦叠嶂，水深灵密，是一处天然的避暑胜地。 大家好，我是邯郸金阳湖景区负责市场宣传这块的小李。景区主要的游览地方是周边是一个道人字形的一个湖面，中间有一个半岛，主要的游览都在中间这个岛上，可以到那里坐坐船，夏天特别的凉快，年平均气温也就是18-19度，特别适合老年人夏天到那儿避暑度假。我代表金阳湖景区，然后诚挚地邀请各位去金阳湖旅游观光。 关于金阳湖这一名字的由来，还有一个故事。相传这里是赵匡胤千里送金娘的发生地。金娘是山西的永济人，年方17，聪明美丽。随着父亲到了曲阳县烧香还愿时遭劫，幸亏遇到了赵匡胤，拔刀相救，并且千里护送。赵匡胤不恋私情不畏强，独行千里送金娘的美名就此流传了下来。 北京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七步沟景区的营销的负责人，我叫宋帅。 七步沟原名七瀑沟，因为山里生长七树，老百姓以开七瀑为生而得名。自唐朝以来，佛教僧众多来此处聚集隐居，取佛家典故七步莲花， 清朝年间更名为了七步沟。 七步沟景区在河北邯郸，离北京大概450公里左右，如果自驾去的话大概在5.5小时。七步沟景区整体来说是综合型资源景区，是有红色、山水、人文、度假休闲这一类的。整体来说，对于北京想出去自驾游玩，选择2天的一个行程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整体来说是一山一世界，一水一洞天，人在峡谷中走，然后水在脚下流，整体的一个峡谷自然景观。红色景点有129师野战医院，这边有旧址、烈士纪念碑、烈士陵园等等，供一些喜欢还有一些红色文化的咱们这些朋友们去调研、凭吊还有这个参观。欢迎北京969听众朋友们到七步沟避暑、游玩、参观、游览。 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我是亚威，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当时好多话忘了说，以为不说也能感受，几年几月几个冬，最终的守候已非你我。现在的你只能听说，你和他正在筑梦，几年几月几个冬，我的身边也有人为我。你是我心中的缺口，而他是我的出口，是他的温柔，是他的承诺，让我可以偶尔忘了我们爱过。你是我心中的缺口，而他是我的出口，走的已经走，留的不能留，才让我们都在追求另一个追求。现在的你只能听说，你和他正在筑梦，几年几月几个冬，我的身边也有人为我。你是我心中的缺口，而他是我的出口，是他的温柔，是他的承诺，让我可以偶尔忘了我们爱过。你是我心中的缺口，而他是我的出口，走的已经走，留的不能，才让我们都在追求另一个追求。

就是现在的你。今天九六九和你一起问好七月， 七月， 七月，你好。 九六九音乐留声机，亚威陪你听经典。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东三环主路大修工程将于本周一夜间开始施工，施工期间将仅剩一条车道可供通行。交管部门提醒，当行驶至施工区域，服从管理人员指挥，减速慢行，确保安全。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随着阜成门外万通市场四个蓝色的大字被摘掉，意味着在京城驰名18年之久的小商品零售批发市场推出了历史舞台。截止到6月30号晚，市场357家商户中已经签署疏解协议的达99%。北京新机场航站楼钢结构全面封顶，五个纸廊也为凤凰展翅搭起了骨架。从高空俯瞰，钢网架已搭建完毕的北京新机场航站楼，凤凰展翅飞翔的姿态已跃然呈现。根据总体计划，新机场航站楼将于今年年底实现封顶封围。北京儿童医院正在牵头进行中国儿童检验指标参考区间的临床实验调查，预计2018年底儿童版验血等检查项目参考值将正式出台。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世界，所以不需要解释谁，所以可以温柔不退，一切就看你心里要不要勇敢些。我想你陪我站在身这一边，就算没人有权利读你的明天，可是真爱就在眼前，只是我们是否看见，所以抓着你双肩，看着你的双眼。但你不会了解我手指软件眉眼，你不需要安慰，不需要理会伤了谁，要我闪过这一切，比当天还难了点，就顽固地等着，最好还有轮回。但你不会了解，我没有后悔流下泪，我张开了翅膀，然后往你的方向飞。你轻轻地闭上眼，我挽着你背上天，让你就这么呼吸我的世界。想你陪我站在身这一边，就算没人有权利读你的明天，可是真爱就在眼前，只是我们是否看见，所以抓着你双肩，看着你的双眼。但你不会了解我守着人间眉眼，你不需要安慰，不需要理会伤了谁，要我闪过这一切，比当天还难了点，就顽固地等着，最好还有轮回。但你不会了解我没有后悔流下泪，我张开了翅膀，然后往你的方向飞。你轻轻地闭上眼，我挽着你背上天，让你就这么呼吸我的世界。但你不会了解我守着人间眉眼，谁要我闪过这一切，比当天还难了点，就顽固地等着，最好还有轮回。但你不会了解我没有后悔流下泪，我张开了翅膀，然后往你的方向飞。轻轻地闭上眼，我挽着你飞向天，让你就这么呼吸我的世界。 这首歌曲来自于谢霆锋2000年的专辑《了解》，歌名《你不会了解》。其实那个时候的谢霆锋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创作型的歌手，那个时候媒体对于他的关注度很高，原因有很多。其实作为尚未出世就已经成为传媒关注的焦点，他在聚光灯下长大，出道前俨然已经是一个公众人物了。同样多年来的他也配得上乐坛前辈们的称赞。

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什么道别离，也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欢迎收听969老板说，我是周周。在上个月的13号，随着 Uber 的创始人查尔维斯·卡兰尼克的宣布暂时离职首席执行官一职，延绵数月的优步危机也终于告一段落了。创始人的黯然出局，宣告着这家全球最大的共享出行平台在开展艰难自救上真正迈出了一步。有人认为，在 Uber 经历了首席运营官、首席商务官、首席财务官、首席营销官和工程负责人先后离职的动荡之后，首席执行官也将会名存实亡。有这样的段子写道，在研发无人驾驶的路上， Uber 先把自己变成了一家无人驾驶的公司。对于 Uber 来说，创始人的黯然离开标志着这一家公司新阶段的开启，而从2009年创办以来， Uber 一直以一家凶猛的颠覆者的姿态出现着。传统的出租车行业被 Uber 冲击得支离破碎，而 Uber 也一度成为了传统行业当中的眼中钉。 过去人们所关注最多的也是 Uber 作为一名颠覆者与传统行业之间所产生的冲突。然而随着 Uber 市场规模的越来越大，估值日益攀升，他面临的主要矛盾也逐渐从外部转移到了内部。站在$700亿的估值关口， Uber 想要获得下一步的大发展，必须从内部进行改变。Uber 发展到今天，和他的创始人的风格有着天然的并且不可分割的联系。卡拉尼克自身不拘小节、凶悍激进的管理风格也影响了 Uber 从上到下的经营管理。在 Holder 出具的13页的报告当中给出了10点建议，其中的第一大建议就是希望 Uber 能够更换高管，评估和重新分配卡拉尼克在公司的管理职责。今天的卡兰尼克离开首席执行官一职，或许是他所做出的最艰难的决定，但是也同时反映出了这家公司真正的开始痛并思痛，寻求解决危机的方法。在当天给员工发公开信的时候，卡兰尼克称自己接下来也会反思过去，在未来呢，专注打造一个世界级的领导团队。接下来 Uber 也将开启一段新的时代，这对于这家全球估值最高的独角兽的初创科技公司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一家公司决定痛下决心重塑企业文化和形象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正在发出希望变革和重新再来的重要信号。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 行过咖啡色，提子是空饼，香气才是千复现。游荡茶之巅 ，Kate Moss 的封面总教人心软。全靠你当天将身边琐碎事情都想发光点，即使我俩那阵时无力走太远，情歌虽短句句经典。擦过腮边，毛衣一穿起都带着你的静电。摇动脚接线，仿佛讲好的暑假仍不变。凡有美好的，要记住那种。

好像我们都会羡慕彼此的工作，羡慕有人能拿高薪，羡慕有人有勇气辞职去开了一家小店，从此过上了你心向往之的生活。但其实没有一份工作是不委屈的，朝九晚五的人有说不出的无奈，一腔孤勇的创业路多风雨坎坷，那些拿着高薪的人多半牺牲了很多自己的生活。无论是漂泊或者是安逸，选择哪一条路都不会太容易。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2017下半年，告别那个懒散抱怨的自己，勤勤恳恳才能绽放人生。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为什么我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